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 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哇，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炫酷啊，因为呢今天好像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实现了插电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们请到的呢也是非常优秀的，而且非常有人气，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们。他们有一个另类的名字，但是却有一颗温柔的心，他们就是反骨乐队，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反骨乐队。 反骨乐队。 好，哎，欢迎欢迎啊！对，反骨乐队呢，这个一共今天真的是特别大阵仗，你知道吗？我下去就是迎接他们的时候，我就感觉哇，一股特别炫酷的这个气息扑面而来。然后呢，在现场我们是有三位哈，这不是完整阵容吧？应该 是完整阵容， 是完整阵容，对。好吧，那完整阵容呢，待会儿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现场是什么样的感觉哈。我今天把这个直播的标题已经改成说是反骨乐队的 live，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live 的级别还有这个含义哈，真的是纯纯的 live 哦，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夸大其词哦。好，那么期待一下哈，待会儿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歌曲。那还是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你想收听的话，当然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那么首先当你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下方呢有视频直播，您点击就可以进入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刷刷小礼物，转发关注，期待着大家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先请反骨乐队来说一段开场白。对，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发了新专辑呀，或者说新歌问世，跟大家可以先说一下哈。 对，我们最近刚发完第一张专辑，然后刚做完第一个专辑首发专场，是在6月1号儿童节。 哦，哎，六一儿童节耶，对，好，那么。今天所带来的这些歌曲就是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歌吗？ 对，大部分都是新专辑，然后有一首新歌吧。 有一首新歌，哇，好期待啊！就至今我还不知道是哪一首哈。对，大家就把它当成鳝鱼里面的红烧肉，挑一挑看到底是哪一首是新歌。待会儿我们可以压轴出场。嗯，好，那么要不然这样哈，我们先热个场，给大家来一个开场歌曲好吗？ 好啊。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准备好洗耳恭听了。 第一首咱们要带来的歌曲是 叫做《北京的金山上》。 哇，我的天哪，这是回到了小时候吗？ 是经过我们演绎过的 哦，就是重新编曲的，是不是？ 对。 好，那么就准备好了，开始。 谢大家。 哇，这首全新改编的来自反骨的《北京的金身上》，我觉得听出一种非常悠远的气息。对，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这首歌是一首新歌， 是，这就是你说的那首新歌是吗？ 对对，但是《北京的金身上》应该是 对，这个肯定是老歌了。对，那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啊。我本来以为这个新歌是压轴的呢，没想到第一首就唱了。好吧，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在你们，假如说这是一场演出的话，你们会第一首演什么呢？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演这种比较迷幻然后比较虚空的歌。 迷幻和虚空，对，其实咱们的这个反骨乐的风格就比较偏 grunge 一些，对不对？ 对 对，它的就是特点是迷幻和虚空吗？弱弱的问一句，请教。对，求教。 它的特点应该是那种情绪起伏特别大，然后比较狂放不羁吧。 狂放不羁。 对， 对， 那是不是在你们的身上个性上也能有所体现呢？ 在舞台上是这样，平常不是这样。 对，你看我就说嘛，通过私下里的接触，我觉得反骨乐的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叛逆啊？其实并没有，他们都是有一颗温柔而闲适善良的心。 闲适善良。 闲适。对，对呢，平时就是我们的反骨乐队，其实只有在舞台表演上面，因为毕竟风格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的作品也会是这样的哈。那咱们一般乐队就是咱们主要阵容就是三个人，对吗？ 对，就是三大件。 三大件。那平时如果要是演出的话，会有一些其他的乐手加入到其中吗？还是说就是我们固定的阵容？ 目前还不会 啊，目前不会。 有需要的话会增加，比如伴唱啊这些。 会是这样的。好，那么今天呢，请到的是反骨乐队。刚才呢，演完一首歌之后，大家都觉得炸了，说哇，今天这个现场很给力耶。对，尤其是把这样的这个像鼓啊、贝斯啊，都还有吉他都搬到我们的直播间，会觉得哎，我们这个舞台真的和你们三位的阵容是迷之契合。对，刚刚好，你知道吗？ 我们会常来了。 对，必须得常来，这是刚刚开始，你知道吗？这个情绪还有点没有释放出来，希望你们赶紧释放一下啊。对，那我们这样吧，要不然再用一首歌来释放。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哇，好的，待会儿这个我们的吉他和贝斯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多说一说，聊聊天哈。好，那么我们第二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歌呢？ 叫做乱马。 乱马，对，哎，是不是有一首叫有野马有乱马？因为我在网上找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一首野马？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是吧？到底是乱马还是野马？ 就是、 然后我说，哎，对，其实后面的后缀是一样的。 对， 其实当时我看到这首歌名，我说哎，这的英文是什么？就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说到底是乱马还是野马？对， 又乱又野的马 啊，又乱又野的马，好吧。对，我就想到以前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动画片叫《乱马二分之一》，好像是，我不知道你这歌名是不是根据那个来的 啊？对，这个就暴露年龄了 啊。好吧，看来我们是同龄人啊。好了，那么就先把这首《乱马》带给大家吧。看来真的是乱马，嗯。 谢谢。 对，这首这个乱码带给大家，这首是就是纯演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是吧？就还是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纯的音乐。 纯音乐是吧？哇，当时你是怎么，你们是为什么想做一个就是纯音乐的这个版本？没有想过给它填个词儿吗？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那个音乐已经能够表达那种想要的意境了，填完词以后可能它会变。 哦，是这样的。其实在网上就是这首歌真的是人气特别特别高的一首，就是我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底下的评论就是哈哈大神，对，哇大神好好听，哎这首歌为什么没有歌词，对，好多都是这样的评论，然后就觉得特别逗，然后当时我看我说哎呀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歌词。对，今天顺便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好，那么我还要替大家问一下，就是大家说哎反骨乐队那你们三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在一起的呢？ 我和贝斯手走的比较早，可能在2013年一二年底吧，我们 2012年底 对组建的这个乐队，然后汤老师呢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换了一个鼓手，然后敲定汤老师作为我们一个固定鼓手。 是的， 对， 好，那么我要 Q 一下汤老师了，汤老师，对，汤老师，你加入这个乐队啊，终于可以说话了哈，对对对，是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就是觉得哎跟这个乐队特别的合。 当时也是朋友介绍，然后当时我有别的乐队， 怎么跟相亲节目似的？ 对，然后我有朋友介绍，然后正好我们就是因为也好像有一场演出是吧？因为什么？然后就来试了试，然后觉得人都不错，然后也我们都在北京，常住北京，所以可能大家一起一起玩乐队可能更舒服一些吧？ 是吧？对，就是我发现了，好像就是玩乐队的，离得近，然后都在一个城市。时间安排比较能合拍的，这样特别能长远。 对， 他们两个人比较谦让我的时间玩 啊。真的吗？对，汤老师平时是很忙吗？ 我一般都是在教课啊什么的这些。 就是真的是老师对不对？ 对，老师。 对，那您主教什么？就是鼓吗？ 打击乐，主要是打击乐。 对，那主要教的这个受众的面儿，这个年龄层是学生多一些，孩子多一些，还是成人也有？ 从3岁半4岁一直到60多都有。 真的吗？那最年龄最大的是 60多岁，他是退休了，他是一个老干部，然后喜欢架子鼓，然后 有一颗不羁的心，年轻的时候， 摇滚的心吧。 摇滚的心，对。那你跟这样的学员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比如说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因为毕竟可能学起来并不像年轻人或者小孩接受那么快。 对，但是可能他们这个。可能比小孩更专注力更多一些，练习啊等等这些。 是这样的，反正怎么说呢，勤能补拙，只要他肯练的话，还是能学会的，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的郭老师，这是我们的贝斯手。 大家好，大家好。 对，我怎么觉得今天郭老师弹的更像吉他？ 我这就是吉他。 啊，就是吉他。好的，那郭老师这个跟九州你们两个应该是最早在一起的，是不是？ 对，我们俩是要讲认识的话，其实我们俩是，能说吗？ 同学，哇，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 那个大学同学 、 大学同学。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儿瞎玩儿。那会儿是瞎玩儿，真正组乐队的时候，真是刚九州那样说的那个时间差不多吧？ 是吧？就是都是咱们都是科班出身，然后就是比较对音乐类型有共同的爱好。 其实我们那专业 不是科班 啊，不是 专业，跟那个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吗？然后当时就是，那你们两个喜欢玩音乐的还能凑到一起，哎，还真的是缘分呢。 真是。当时上学的时候，我记着他在他们教室摆了一套鼓，然后我在从特别远的地方就听见有人打鼓，然后我去找他了，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吧，然后就认识了，然后就一块玩。其实刚才跟汤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怎么说呢，一块玩乐队可能更像刚才您说的是相亲节目似的，是个缘分。 真是对， 是 爆灯还是灭灯，这个还真不好说呢。 真是个缘分。 对， 中国这么多人，我们三个能凑在一块儿，凭什么？ 是的。那咱们就是从最开始建立之初，然后到现在有几年了？有多长时间？ 有，应该是5年吧。 哇，5年。对， 对，五年，还有两年就到七年之痒了呢，这时间也不短了。对，那现在就是咱们的乐队的风格，一直从建立之初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grunge 风吗？ grunge 风，或者说尝试过别的吗？ 对，之前应该是更纯一些 grunge，然后近期随着汤老师加入，就是节奏这个部分呢，然后力量更充足了，我们也尝试了一些新的风格。 哦，对，因为我看其实有很多歌的名字，像青蛇呀，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很有古风特点的。对，我不知道这个待会儿这歌里面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吗？还是说只是名字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玩出来就是中国的东西 哦， 没有外国籍的 啊。好的，全是中国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对， 好，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收看，然后呢就是送礼物，小礼物刷起来，点击关注哈。到底哪两种方式呢？要密切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在易直播 APP 上面搜索活力982，在上面呢可以发弹幕来互动哈。我就不点名了，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来了哈。好，那么上半时段我们还能唱一首歌，对，打算唱哪首呢？ 唱我们专辑的一首主打吧，叫新生儿。 新生儿， 对， 好的，新生儿感觉是代表着新的力量，一切都是全新的。 因为这首歌也是我们乐队算是第一首原创吧。 哦，好，第一首原创，这个是意义非凡的哈。好吧，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反骨乐队。 这首歌，对，这是新生儿，来自反骨乐队。然后刚才呢，这个子源文远就说，嗯，反骨意味着倔强，哎，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哈。对，他这种解读我觉得也是一个方面吧，算不算，就是对音乐的一种坚持， 嗯，对音乐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塑造的气质， 气质 一种坚持吧。 哦，你们想塑造什么样的气质呢？对，能跟我们说说吗？ 塑造我们自己，我行我素吧，不随波逐流。 不随波逐流。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音乐人嘛，就可能都有一点自己的个性在身上。就如果你要是说太大众化的话，大家会觉得，哎，你好像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都好像是没有什么自己的风格，就是你没有标签化。那对于反骨来说，可能就是会比较标新立异一些。对，那会不会担心说有一天如果太坚持自我的话，会有一些跟现在的大众有点格格不入呢？ 总会有自己的收获吧。 嗯，哎呦，这话很有深意啊。对，很有禅意的，的说，我好好理解一下。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天还真的是就比较，哎，好像很鲜。然后呢，抛出来的话都是让人觉得，嗯，好像话里有话的意思。对，是这样吗，九州？ 是这样。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很简单的表达的意思。 哦，好的，那没有关系啊。这个大家待会儿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留言，给我们发弹幕，我看到之后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解答了。好，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先到这里哈。三首歌过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如果这要是一个演出现场的话，我个人觉得，嗯，就是。光从听觉上和视觉上已经非常好了。好，我们稍后见。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真的是简短的广告过后呢，我们又回到了挑战新歌声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道道，嗨。哎呀，这个晚上的时间真的就是8点钟，我们节目是8点到9点。就如果你要是去这个看 Live House 的演出，哎，刚好呢也是7点半开始，然后可能是演2个小时啊，或者说这个长短不一啊，我觉得这个现场呢会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呢，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屏幕的这一端，看着屏幕里面有一个现场非常优秀的乐队，这样现场为你表演，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躺在家里，喝着可乐，吃着瓜子儿，吹着空调，哇，看着演出，而且呢，关键是还可以免票，是不是？那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才可以做到。今天为大家带来顶级质量演出的就是反骨乐队，欢迎。哇，依然是没有招呼。好的好的，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对， 大家好，我是反骨乐队主唱九州。 好，欢迎九州。 大家好，我是反骨乐队贝斯手郭凯。 欢迎郭凯。 我是鼓手老汤。 好的，欢迎老汤。老汤，老汤牛肉面是吗？对，欢迎汤老师哈。好了，那么这是我们的反骨乐队哈，三位已经是集齐了全部的阵容。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看到现场这样一个非常强大、非常专业的一个布局和摆台。好，那么接下来呢，在下半段我们还会带来新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给大家。先问一下，先聊一聊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一共包含了几首歌？ 一共包含九首歌。 哦，九首歌，嗯，对，九首歌分别是有什么样的风格在里面？可以给我们是比较繁花似锦呢，还是说比较专一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嗯，可以说繁花似锦。嗯， 繁花似锦是吗？对，有摇滚，有这个。 都是各种各样的摇滚 啊！各种各样的摇滚，我的天哪！ 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 grunge 啊。 我们这个风格 grunge 其实，不是完全是大家意义上的 grunge， 嗯， 加入了我们想要加入的元素。 嗯嗯嗯嗯。 比如说有些可能是偏流行一点，有些可能是偏朋克一点，有些可能是偏鲁斯一点，类似于各种各样的。有可能偏迷幻一点， 哎， 但实际上的底子还是搞上这底子。 明白了，就是有一个基础，就跟那个冰淇淋是一样的。 对， 这个冰淇淋就在这儿，你可以随便加料，你加成什么它就是什么味儿的， 都是冰淇淋。 对，哎呀，真是，就对于一个吃货来说，什么都能浅显易懂的，就是归纳到吃这方面。好了，那依然是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啊。这个收看的话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还有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好，期待大家的小礼物。好，那么下半段呢，我们要带来几首不一样的歌曲了哈。对，准备先唱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下一首歌叫寻虫。 寻虫，哎，对，我就一直是觉得这首歌好浪漫啊，就这个名字，就是如果要是一个人名的话，我会觉得特别的好听。 对，我起完了以后，我查了一下百度，确实只有在人名的那个栏里边能够查出来，其他的网页其实没有。 是吧？那这个你是怎么去取的这个名字呢？ 从歌词写出来以后呢，给它定义，我觉得这歌就是还是想鼓励一下。现在这个社会特别信息量特别大，然后大家能够慢下来，能学一些东西。 对。 然后小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寻矿写的那个叫《劝学》。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姓寻就特别好。 是的。 然后虫呢，就是现在感觉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成名，就像安迪沃霍尔说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吧。就是一种这种氛围，所以 我发现九州是个很文艺的人。所以说寻虫是这么来的。 对， 对，这个寻呢，其实一般的就是大家不会想到这个字，是一个草字头加一个寻， 对， 中寻的中上寻啊，这样的一个 对 这样的一个字。然后虫呢，当然就是崇高的虫。对，这首歌就像刚才九州说的，可能是想表达一个稍微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现在确实太快了。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时间，你看下半年2018的下半年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今天是第三天。对，所以说呢，大家听完这首歌，哎，也可以稍稍的去反思一下哈，哎，到底我们这下半年该怎么过。好，那么现在就准备开始吧。 好的。 寻虫来自反骨乐队。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翻谷乐队。这首歌是寻虫，对不对？ 对， 对，寻虫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听不太清啊，说这个歌词到底是唱的什么呢？哎，可以去网上听一下，然后就有歌词会带给大家。但这首歌表达的就是想要让大家慢下来，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中心思想的话， 对，想要让大家慢下来，然后主要描述的就是这个时代可能太亮光了。 哦，就是太快，然后什么都是 刺眼眨眼的那种。 刺眼眨眼，那 对、 如果要是说，那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对于你来说，你是会不适应吗？ 对，我觉得不是特别喜欢。 是吗？不是特别的喜欢，这骨子里面还真的是有一点叛逆的因子在里面哈。对，刚才说就是九州和郭凯两个人是大学同学，然后你们学的都不是这个音乐的这个专业。对，那你们都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吗？都是什么呢？ 算是一个行业吧。我是学的是建筑设计。 哦，难怪。那郭凯呢？ 我学的是改排水。工科，纯工科。 哇，哈哈，是。然后我以为我学的是土木工程。对，建筑设计。那建筑设计也会涉及到一些画图啊，或者说艺术美术的部分是吗？ 对对对，挺大的比重。 哦，是吧？难怪。我就觉得啊，好像一般来说像都说是画画啊美术啊和这个音乐是很有相通的部分。那你们是通过就是什么时候就对音乐开始感兴趣的呢？ 感兴趣应该是从小就感兴趣，喜欢音乐。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呢？自己去学，这些都是去专门的找老师学过吗？还是说自己去自学？ 我们乐队只有汤老师是科班出身，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 哇，待会儿要汤老师好好指点一下你看。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不能说半路出家吧，就是说现学现卖，自学吧。 哦，自学的。哇，那已经很棒了哈。是。那么我们问问汤老师哈，来，汤老师作为专业的科班出身，对，汤老师觉得现在二位的这个演奏技能，包括音乐的这个素养怎么样？给打多少分？ 非常好，不错。 啊，非常好，不错。 对对，因为这个 那个我们不说套话啊。 因为那个音乐这个东西可能感觉和这个更好一些。有的人可能技术很高，但是他可能写不出很好的音乐。 哦， 他可能就是一个乐手而已，他不是一真正的就能写出很好的音乐。我觉得感觉可能是最重要的吧。 是吧？对，所以三个人比较合嘛，是不是？对，才能一起合作这么久。那在专辑当中的九首歌，有几首基本上是谁来作词作曲和负责制作这一块呢？编曲什么的，还是说大家分别有不同的歌曲代表作？ 基本上大部分歌都是我们一起做的。 一起啊。 对，然后词和曲可能我会参与的多一些。 好的，那就是大家商量着来呗，等于是。 对对，包括起名字这些的都会商量。 我的天哪，那我想请问一下，青蛇这是谁起的？ 歌词儿和歌名主要是九州的创意。 啊，九州的创意。 我 比较文艺。 对，我们写歌基本上不是因为不是科班嘛，不可能像什么贝多芬那样坐在那儿就把谱写出来了。我们 贝多芬也是什么第几交响曲，第几，他都是按编号来的。 我们就是在排练室一块儿，不管是谁有一个动机，不管是九州一个动机，还是我一个动机，或者是汤老师一个动机，可能就会发展成一首歌，然后再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磨合，然后最后有九州往上添词儿。 哦，原来是这样。 添不出来词儿的就是没有词儿了。 哦，我知道了。那个乱码一定是当时没填出来是吗？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对，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随意的嘛。对，我喜欢这种风格。 对，然后他们俩主要的任务就是我填完字以后你要把这个中文都认全就行了。 中文都认全。 就是那个梗，我叫荀彧不叫苟货。 哦，原我明白了，就是九州写的词有的时候会偏晦涩一点，是这样吗？ 近期的词可能会偏晦涩一点，就是比较精简吧，然后一个字会代表原来的一个句子那样的。 哦，但如果你要是这么精简的话，到时候你这个音乐好往上配吗？ 一般都是音乐先出 啊、哦，音乐先出，然后再填词。 对。 哦，我的天哪，极简主义者。那我觉得你在学建筑设计的时候，你一定偏北欧风吧？嗯、 北欧风特别好， 是吧、嗯？现在北欧风真的是非常的流行，而且我问一个题外话，为什么北欧风的设计看起来极简，但是却非常的昂贵？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从其他的方面？ 对，因为他前期花了很大的时间、嗯、还有精力吧，在设计阶段、嗯、就是研究各种各样的尺度，还有人体与各种各样材料、 哦、 还有环境的关系。 哦，是这样的。 他给出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反复论证特别合理的一个设计产品。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北欧风装修特别的贵，不是因为它现在流行，是因为它真的是要花费很多的功夫，最后给你呈现出来一个合理的布局，是不是？ 对，包括它的那个北欧地区幸福指数很高嘛， 是的， 它的所有的产品可能应该都是把大家的生活往幸福这个方向做了很大努力的这种产品、 哦、明白了。好，好吧，我们是回到音乐里面。对，至于装修什么的呢，那我们就这个单开一期节目再说吧。对，好了，那么刚才也是了解了乐队成员之间，就包括作词作曲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哈。那闲暇之余，你们三个会包括这个其他的乐队的朋友哈，会聚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因为我们乐队每周会排练、 嗯、 然后每周至少排练两次吧。 哦、 对，所以待在一起的时间已经挺多了，然后闲暇时间各自会办一些自己的事、 嗯、 包括陪家人之类的。 哦、嗯、那现在就是三位都是等于说是独立的专职的音乐人，不是说那种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自己的工作 啊，不算是算是兼职吧， 算是兼职， 对，都有工作、 嗯、哦，那你们分别各自的工作，我当时汤老师就是老师是吗？对，那九州你是？ 我就是建筑师。 哦，建筑师， 对， 太棒了，我的天哪。然后郭凯呢是？ 其实我那个单位说出来跟咱们还有点关系。 真的？原来咱们是同行是吗？ 那我在那个中央电视台做这个动力系统的设备和运维管理。 哦、我的天哪，技术大拿！ 更是理工科嘛，理工男嘛。嗯， 天哪，真的失敬失敬。今天是建筑师，还有这个 工程师吧？ 技术。怎么说呢，顶尖技术工程师还有顶尖的音乐老师三位组成的一个乐队。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音乐当中啊。下一首歌要给我们演的是什么呢？ 下一首就是青蛇吧。 青蛇吧，对，都说了这么多遍了。来，快把青蛇放出来。 是，但是这首歌那个、从词上还有唱法上，就是我们想是不是特别清晰，可能具体的含义啊、 嗯、 还有听懂歌词、 嗯、 还是通过大家在网上自己对着歌词来听吧。 好，没关系哈、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听歌真的是一种感觉，并不是在意说真的要深究那个含义或者是什么。好吧，来吧。 失足。 来自反骨乐队哈，这首歌确实还真的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说迷幻也好，还是说有一点我个人认为是有一点晦涩难懂，因为一个是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耳机里面，或者说在这个以收听的这个结果为准的话，可能听不太清唱什么，大家还是得上网上去搜一下词儿。 确实是听不太清 是吧对，不过呢，它是这种感觉，大家是能够就很明显的能够传达给我们，因为像这个 grunge 鼻祖呢，大家可能一提到这个就想到涅槃乐队， 对， 对，那你们是受他们影响特别大吗？ 算是导师吧， 导师，对，灵魂级的人物，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活到今天，可能音乐风格也不会是原来那样， 那倒是，对，也会变的哈。好，那么就是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还有4分钟的时间，对，还是先来说，就是把重要的信息要给大家透露一下哈。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要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些行程啊，或者说一些安排呀、一些计划呀什么的？ 随着新专辑发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是从今年的9月1日开始巡演， 9月1日开始巡演了， 对，全国巡演。 那第一站会在哪儿呢？ 第一站应该是挑在南方，在沿海附近的，我们会找一个埋一个关子吧。 啊，卖个关子哈，沿海附近， 对， 然后找一个，我想想啊，9月份，找一个山美水美吃的好的地方， 找一个不那么热的地方 啊，找一个不那么热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沿海地区，对，好吧，那一共是几站？现在定了吗？ 我希望是12站到15站或者18站吧。 我天哪，这么多，那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就比如说大中城市可以跑一半了，如果要是说按版图来跨区域划分的话， 其实跟很多乐队比，然后这个场次其实算很少了，因为 是吗？ 因为我们都上班嘛。 那这18场就等于是你们在比如说演出在这一站厦门站吧，厦门站演完了之后再回到北京，然后再比如说在下一站什么珠海站再飞过去，是这样的吗？ 对，有可能是就近的两天，比如今天在上海，然后可能明天就在杭州啊，这种。 哦，是这样的。好吧，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密切关注我们反骨乐队的行程哈。这些就是咱们也有官方的微博，是不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微博搜索反骨乐队就能找到，包括网易云音乐还有虾米啊，然后搜索反骨乐队都能找到我们的作品。 嗯，是的，现在作品，记得要把新歌这个全部上传哦。 好的，好的。 我那个找的时候，我说怎么还有残缺的部分？是的，大家其实可以密切的关注，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的乐队，相信随着这一张新专辑的发布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那在北京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演出的场次在最近，还是说你们长期都会定期在一些地方去演出呢？ 嗯，北京最近的演出应该是7月27日在鼓楼有一个酒吧会演出。 哦，好的，那大家就到时候喜欢的有时间就可以去看一看喽。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哎呀，今天真的是本来还想说再让反骨乐队献上一首歌，但是真的是没有时间了。那我们就留个小小的遗憾，也是为下一次你们的到来埋下一个伏笔。对，好，这个除了刚刚第一首的新歌之外呢，还希望你们快点再产出新歌，到时候可以再重新带着新歌再来上挑战新歌声，好不好？ 嗯，好，下回肯定带好几首新歌。 好几首新，哇，你们这产量够快的呀。对，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哈。今天真的是谢谢反骨乐队，再次感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支持。那今天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